哈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。 第十一集，汤和花云、郭英一路的追杀，那些平时里骄横成暴的喇嘛，一个个都躺在血泊里，护送的援军纷纷举手投降。杨连真刚已经逃进了里屋，见大局已经无法挽救，然后他拿着拐杖击破自己脑袋。郭英冲过去，在他尸身上劈了一剑。常玉春杀死最后一个喇嘛高手，转身遇上汤和，急忙说： 汤和，你快把那些金银珠宝收起来。 常玉春与汤和清理好战利品和俘虏，朱元璋已经爬上山来。常玉春高兴地告诉朱元璋说： 金银珠宝200箱，援军战俘9400人。 这时候常玉春做了一个杀人的动作。朱元璋沉思了一会儿，坚决地摇了摇头。常玉春担心地问： 你想？ 朱元璋高兴地说： 都收编起来。可是我们就有8000人，花云又带去1000，这 我就不信我们能俘虏他们，难道就不能收编他们吗？ 可是他们人比我们多，这风险太大。 我们来想想办法，冒这个险可以使我们的军队力量翻一番呢。 好，我去安排。 常玉春说完转身离去了。朱元璋目送着常玉春远去的背影，低头沉思着。他突然眼睛一亮，猛然抬起头来。 汤和，汤和， 他大声叫着。汤和急匆匆赶来，朱元璋让人请来常玉春，让他去带几个俘虏的头目来，然后低头交代汤和几句，自己靠在杨连真嘎的那张大椅子上闭目养神。不一会儿，常玉春带着俘虏头目进来，朱元璋起身走过去，和蔼可亲，就像聊家常的询问他们的家事。不多时，汤和也来了，朱元璋便不再问了，做出了沉思状，汤和会意了，然后转身出去，一会儿慌忙又跑进来。 总兵官大人，外面来了许多山民，要找这些援军算账啊。 朱元璋说：快，不要让他们进来。说这话的时候，郭英领着几十个山民早已经闯进来，看到俘虏挥刀便要砍下去，汤和慌忙架着，大声说： 总兵官在此，大家不要乱动，一切听总兵官的，还请总兵官大人做主，杀了这些恶贼，为我们老百姓报仇啊。 霍英倒地，跪拜泣不成声，几十个山民也是齐齐的倒地跪下，跟着大声呼叫。十几位援军头目个个心里羞愧，加上又害怕，脸色煞白，其中有几位由不得双膝倒地，哭着说： 总兵官大人，救命啊！ 朱元璋紧绷着的脸不出声，他深知这沉默的威力，好一会儿才走到郭英的面前，搀起他说：小兄弟啊，你带他们先回去吧，我还有些话要问问他们。目送众人离去，朱元璋对十几个跪着的俘虏说：你们也都起来吧，老百姓这么恨你们，是因为你们替元朝的喇嘛做坏事，如今他们统治腐败，群雄纷纷起来，大多城市都落入起义军之手，我红巾军首领刘福通正在北面展开全面进攻，就汉人于水深火热之中，你们还在这里为他们为非作歹。朱元璋威严地扫视俘虏，俘虏中有几个经不住这凌厉的目光，又倒头跪下： 大人饶命。 放心，我不会杀你们，一个都不杀，你们都是无辜的，刚才你们不是说了是达子的喇嘛逼你们去抢汉人姑娘。朱元璋再次用眼光逼视着俘虏，渐渐的那目光温和起来，又说：你们也是汉人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所以啊，我绝不会杀你们。现在你们就可以去领些银两发给你们的士兵，让他们回去。一张张原本死板的脸此时有了活色，有几位俘虏喊着： 谢谢谢谢， 然后开始往外走。更有几位俘虏坚决地说他们不走，愿意跟随总兵官大人消灭鞑子，还我汉人江山。快到门外的几位听了也赶忙回头，大家一起跪在朱元璋面前，看来他们也是愿意跟随总兵官大人。朱元璋说：好，大家都是汉人，应该齐心协力才是。常遇春，带他们去收编。常遇春去以后，朱元璋让郭英跟在他身边，下令回安泰镇老营就地扎营，一切准备就绪。他叫来吴良，让他带几个兵勇到安泰镇去贴一些安民告示，顺便看看有没有扰民现象，有没有粮食可购买。他反复交代说：如今我们有钱了，购买粮食一定要付足够银两。今天是他朱元璋特别高兴的一天，端坐在杨连真嘎豪华的大厅里，他长长的舒了一口气。战争就是这么神奇，一仗下来转眼间兵力翻了一番，还有这么多的金银珠宝，定远又指日可待。他想起了马秀英，可惜不在身旁啊。他想起了郭子兴，脸上露出一些可怜，又想起孙德崖，不由得摇了摇头。所有能做大事的人似乎都是这样，对周围环境看得非常清楚，能准确地知道自己当前最需要的是什么，能够适时地利用他人的长处对症下药来弥补自己的欠缺，从而健康地成长自己。拥有20000兵马的朱元璋住在小小的安泰镇已经有两天了，却还是按兵不动。他的部下有的劝他马上攻定远，有的去劝他打德胜山，夺了冯氏俩兄弟的粮食来，但是朱元璋认为这些都不妥。定远现在正缺粮食，如果攻下定远，等待我的只是几万的饥饿的民众， 自己部队的粮食已经危在旦夕，又拿什么来安置这些饥民呢？冯氏两兄弟有粮食，可他们是定远一带最有名望的乡绅，如果去抢劫他们，势必大失民心呢、啊、今后一定会被定远的妇人视为敌人。而且冯氏二兄弟虽然仅有7000人马，为了自保必当勇猛拼杀，加上他们占有有利的地形，又有山民的帮助，如果去抢夺，胜负恐怕难预料。朱元璋苦苦地思考着，权衡着，丝毫不敢有半点马虎。眼前的胜利增加他一些自信，同时也让他多了一点担心。聪明人总是与强者去比，这样他才知道自己的不足，知道还要努力。朱元璋便是这样，他此行虽然旗开得胜，军事势力翻了一番，但他知道自己实在是很弱。此刻的朱元璋已经深刻认识到战争的残酷性，莫说是这一点小赢，就是大赢100次，有一次输了，那你就只能到地狱了。有了这样的认识，他便不愿意有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他必须让自己步步为营。这么想着，他感到许多事情是多么的力不从心，他多么希望能有一个比他高明的人来替他出出主意。没有，暂时还没有。他虽然有一帮好兄弟，更有汤和常玉春这样的将才，可是出谋划策眼下却还只能靠自己。他苦苦地思考，眼睛突然一亮，不能抢夺，难道不可以商量收购吗？他自言自语，便顺着这条路继续思考下去，直到有了一个成熟的主意，这才高兴地叫汤和来，对他说，有个大功劳，我要你去，快去与国英准备一下，待会儿来拿我写的信，去德胜山找冯氏兄弟，记住了。然后在汤和的耳边交代了一些话。汤和一会儿皱眉，一会儿眼睛笑起来。常玉春在一旁看着干着急，等汤和离去，朱元璋才转身向他说，常将军，你去准备攻打定远，我得赶忙给冯氏兄弟写信。常玉春一时弄不明白朱元璋究竟要干什么，但是要他打定远便高兴了去了。冯国胜兄弟是定远一带的首富，从小刻苦读书，精通儒学兵法，长大以后智勇多谋，原想替朝廷干一番事业，只是因为当时元朝不把汉人当人，定远那个达子县令总不能平等的相待，一气之下呀，便移居德胜山结寨自保，平日里研讨历史兵法，分析世事时局，寻找着出路。这天冯国胜、冯国用俩兄弟正在研究刘邦，冯国用说，我思前想后，总想不明白，这汉帝怎么不是陈胜吴广，而是刘邦啊？我想是陈胜吴广起义之后见识人心，而刘邦从起事到事成之间似乎得人心啊。正说着，有人来报，朱元璋手下汤和求见。冯国胜与兄弟相视一笑说，啊，快请进来。汤和与郭英进来，见了冯国胜兄弟便恭恭敬敬地做了一个揖。汤和说，我们奉总兵官之令，特来拜见两位寨主。我们总兵官说了，他本来要亲自来拜见，只是因为军务缠身无法脱身啊，县令我们代表向二位寨主表示歉意。冯氏兄弟听了又相视一笑，连声地说，哎， 总兵官太客气，山民实在不敢当。二位请坐下喝茶。这时候汤和说，为表示歉意，我们总兵官给二位写了封信，还请过目。说着汤和从怀里拿出信来，双手捧上递到冯氏兄弟面前。冯国用看了眼哥哥，伸手接了信，展开念道：冯国胜、冯国用二位绅士，朱元璋久闻二位贤德，只因不满达子淫威而移居山里，我等甚是仰慕。而今元璋奉郭元帅之命攻占定远，因定远缺粮，民众饥饿，如此时进兵，虽说定远易得，但是必陷于百姓于水火中。思考再三，决定驻兵城外，待筹够粮食再入定远。这样既然解除了达子，又解民困，奈何费尽心机粮食没有筹到。现闻德胜山庄存有粮食，为定远百姓计，故斗胆为汤和、郭英带我出面请求二位为我解难。如蒙二位愿意，我朱元璋感激不尽，愿出于高于市场两倍的价格求购粮食，请二位绅士出手相救。此朱元璋拜上。公元1355年10月初2，冯国胜念完信，心里非常激动。兄弟俩进里屋商议了一段时间，然后决定随着汤和去会一会朱元璋，商议有关事情。汤和与郭英听了都非常高兴。冯国胜交代冯国用几句，便与汤和、郭英一道下山了。朱元璋知道冯国胜求见，起身迎至门外，拉着冯国胜的手一路走进总兵官大营，分宾主坐下。朱元璋急忙换上茶，冯国胜认真地打量着朱元璋，见他额宽唇厚，相貌雄伟，不由得暗自称奇。总兵官的书信山民百读，总兵官的溢美之言山民实在愧当啊。至于粮食价格，也是山民所不能接受。冯国胜说到这儿啊，稍作停顿，见朱元璋要搭腔，便抢了话头接着说：总兵官自从投奔郭元帅之后，不到一年建功立业，如今握有重兵出征，定远已经是囊中之物，不知总兵官夺了定远又有何打算呢？此时的朱元璋虽然说统兵近20000人，似乎也威风八面，但是对于读书人心里还是非常敬重的。一见冯国胜温雅的举止，便生出了许多的好感。这会儿又听冯国胜出言不凡，一语道出自己一直在考虑的事情，不由得又多了几分敬重，然后友好的一笑说：蒙郭元帅所爱，得此总兵官官阶实在不足道。我虽然读书不多，却也听闻宠位不足以尊我，而卑贱不足以卑以之言。当今之事，几日便由民而为王者，实在不值一个。一个小小总兵官又能如何呀？朱元璋说到这儿也是稍作停顿，见冯国胜很高兴地点点头，这才接着说：至于夺了定远，我将整顿军队，严明纪律，出告示安定民心，仿贤能求教发展之道。到时候我将首先拜访冯先生兄弟。冯国胜认真地听着，越听越是激动，然后脱口而出：总兵官所言发展之道，不知所指是何物？诸侯一方，还是称王，还是欲霸天下？朱元璋听了精神大振，对这些事情他还没有敢多想，只是一个朦胧中的希望，现在有人这么问他，不由得有些激动。 对冯国胜更是敬佩不已，然后开口说：当今乱世，群雄竞起，元朝失尽人心，必亡无疑，取而代之者必是起兵群雄之一。唉，只是我朱元璋后起之人呐、啊，追随郭元帅身后，虽然远离群雄之列，却也想见贤思齐，努力去做。如果得民众拥护，贤能知识相助，或许也能成点事业。冯国胜说：追随郭元帅身后，远离群雄之列，总兵官过谦了，这只是以前的事，而如今总兵官独率精兵，虎视定远，可是我还不到20000之众，其中万余人还是刚刚收服的降兵啊。朱元璋显然是自嘲地说。冯国胜又说：进城仅有3人，2年出城便有8000，不到10天发展20000。其实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总兵官的人智勇，看看当今群雄又有谁能及。冯国胜说到这儿又停了一下。朱元璋见他拿自己与当今群雄相比，实在很想听一听，因此冯国胜知道他所想的，便说：当今群雄最主要的也就是这么6位，浙江临海的方国珍，原来是一个贩盐的，性格刚愎又出尔反尔；江苏铜山的李芝麻，原来是务农的，狭隘执拗，聪明过头；湖北的徐寿辉，原来是卖布的，心门有智慧，优柔而怯懦，当断难断；江苏高邮的张士诚，原来是个贩盐子，气量狭小，贪图享受，难成大事。你们安徽的刘福通，原来是个教士，忠义却远不见，骁勇缺少大谋啊。至于亳州的郭子兴，也是死守一方，没有什么大志。依我看，这些人都比不上你啊。先生真是万分过奖，我朱元璋如今连个立身之地也没有，怎么敢与当今群雄去比？他们可都是跨有一省或几省，拥兵几万几十万，称王的称王，这称帅的称帅啊。嘿，这有什么，世事造英雄，元朝那个皇帝肯定是坐不久了，只是看来看去，我刚才提到的这些人中也难有一位能一统天下，打出个皇帝来。两人越谈越投机，都有一种相见恨晚之感。朱元璋本来就思贤若渴，当下里非拜冯国胜为军师不可，冯国胜稍加谦让便欣然接受。朱元璋大喜过望，让人摆上酒宴，换来汤和和常遇春等爱将，与冯国胜痛饮至深夜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。 我喜欢热闹，但也喜欢孤单。我最爱思考生活中那些问号。我最喜欢唱歌，喜欢收集最好看的电影。寂寞的时候推开窗，欣赏吉隆破的夜景，这城市装满我的快乐和悲伤，太阳和月亮指引我方向。就是我那个最简单的我，喜欢自由。有一天是你要将世界环游，这是我。